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2018年北京市少儿报刊阅读季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在北京市东城区革新里小学同学们的朗读声中，2018年北京市少儿报刊阅读季启动仪式正式开始。在启动仪式上，阳光少年邮局和革新少儿文学坊在革新里小学揭牌成立，同时北京各大儿童报刊社还为革新里小学及密云区的穆家峪镇中心小学赠送了大量的报刊。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新闻报刊管理处处长丁梅介绍了这次活动的主要亮点。 这次活动呢，有两个亮点的地方，就是一个是在校园里边呢开设少年文学工作坊，还有一个是这个少年呢主题邮局，实际上就让我们一些孩子们了解我们传统的报刊的发行的历史啊，相关的一些知识啊什么啊。然后这个少年儿童坊呢，就是希望孩子们就在这里边呢有一个阅读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这次推出来是以这个革新里小学这个第一家少年文学坊，将来我们也是倡导推动各个学校啊相关成立相关的这种少年文学坊，实际上是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一个阅读的一个交流空间。 同时，丁梅处长也介绍，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主题征文活动。 阅读伴我行的一个征文活动，这些报刊呢将把这个得到的征文好的一些优秀的一些篇目呢刊载在他们的报刊上。 北京市少儿报刊阅读季从即日起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旨在帮助少年儿童从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昨天开始，北京冬奥组委开始征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生产商，包括徽章、服饰等6大类别。有一项参与征集的企业需要在本月30号之前向北京冬奥组委提交意向函。市住建委、市公安局、市规土委联合发布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试行，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将多渠道解决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行业务工人员住宿问题，促进职住平衡。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了今年前4月全国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空气质量状况，其中京津冀前4个月 PM2.5 浓度同比下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中午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受上游的沙尘影响，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浮尘，外出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阵雨转晴，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你小子在搞什么？ 我在转移你注意力，你个大花脸。 说的混球，我们是银河护卫队。 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啊，刚刚我们听了这一段啊，这个银河护卫队集体啊一起联手打败了罗南啊， 在这个一的结尾应该是这个宝石就在山达尔星了吧，后来 对是的 就相对比较安全的待在了山达尔星。 对，其实这个力量宝石呢，它的这个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就是存放在山达尔星啊。那么山达尔星跟银河护卫队之间也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契约啊，就是银河护卫队来帮助他们来维护这个星球的这样一个秩序啊。那么力量宝石呢，其实这就是在这儿就是一个归宿。当然我们知道到复联三的时候呢，灭霸还是把这块宝石给得到， 就是去了山达尔星， 对， 灭了山达尔星之后把宝石拿到， 对， 也是第一颗在灭霸的手上存在的这个宝石， 没错， 力量宝石。 那么最后呢，我们上半段啊来听这么一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歌呢？就是啊这个星爵啊，他怎么样，就刚才我们听的那一段，他是怎么样吸引了这个罗南的注意力呢？啊，能够把这个宝石从他那个大锤子当中给打出来呢？他就听的这首歌，这首歌是非常有时代感的啊。这首歌叫做Come and Get Love， 哎，这是70年代活跃在美国的一支乐队，叫做红骨头乐队啊，他们的一首歌啊。好，上半段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盘点灭霸手套上的最后那一颗宝石，灵魂宝石。